恭读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于是他们全体起来，把耶稣押送到比拉多面前，开始控告他说， 我们查得这个人煽惑我们的民族，阻止给凯撒纳税，且自称为墨西亚君王。 比拉多遂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比拉多对司祭长及群众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他们越发坚持说，他在犹太全境从加利利亚起直到这里施教，煽动民众。比拉多听了，就问耶稣是不是加利利亚人，既知道他属黑洛德统治，就把他转送到黑洛德那里。这几天黑洛德也在耶路撒冷。黑洛德见了耶稣不胜欣喜，原来他早就愿意看看耶稣，因为他曾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事，也指望他显个奇迹。于是问了耶稣许多事，但耶稣什么都不回答。司祭长及经师们站在那里，极力控告他。黑洛德及自己的侍卫鄙视他，戏笑他，并给他穿上华丽的长袍，把他解回比拉多那里。黑洛德与比拉多就在那一天彼此成了朋友，因为他们原先彼此有仇。比拉多召集司祭长、官吏及人民来，对他们说，你们给我送这个人来，好像是一个煽惑民众的人。看，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了他，而你们告他的罪状，我在这人身上并查不出一条来。而且黑洛德也没有查出，因而又把他解回到我们这里来，就见他没有做过应死的事，所以我惩治他以后便释放他。每逢节日，他必须照例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他们却齐声喊叫说， 除掉这个人，给我们释放巴拉巴。 巴拉巴原是为了在城中作乱杀人而下狱的。比拉多又向他们声明愿意释放耶稣，他们却不断地喊叫说， 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这人到底做了什么恶事，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应死的罪状来，所以我惩治他以后便释放他。但是他们仍厉声逼迫，要求钉他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厉害。比拉多遂宣判，照他们所请求的执行，便释放了他们所要求的那个因作乱杀人而下狱的犯人。至于耶稣，却交出来，让他们随意处理。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就抓住一个从田间来的基勒乃人西满，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叫他在耶稣后面背着。有许多人民及妇女跟随着耶稣，妇女捶胸痛哭他。耶稣转身向他们说， 耶路撒冷女子，你们不要哭我，但应哭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女，因为日子将到，那时人要说，那荒胎的，那没有生产过的胎和没有乳养过的乳是有福的。那时人要开始对高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 对丘陵说，盖起我们来吧。如果对于青绿的树木，他们还这样做，对于枯槁的树木，又将怎样呢？另有两个凶犯也被带去，同耶稣一同受死。他们即到了那名叫骷髅的地方，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那两个凶犯，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耶稣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拈阄分了他的衣服，民众站着观望，首领们嗤笑说，别人他救了，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福者、被选者，就救他自己吧。兵士也戏弄他，前来把醋给他递上去，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就救你自己吧。在他上头还有一块用希腊、拉丁及希伯来文字写的罪状牌，这是犹太人的君王。悬挂着的凶犯中有一个侮辱耶稣说，你不是抹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凶犯应声责斥他说，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连天主你都不怕吗？这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但是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随后说，耶稣，当你来为王时，请你纪念我。耶稣给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这时大约已是第六时辰，遍地都昏黑了，直到第九时辰，太阳失去了光，圣所的帐幔从中间裂开，耶稣大声呼喊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说完这话便断了气。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遂光荣天主说，这人实在是一个义人。所有同来看着景象的群众见了这些情形，都垂着胸膛回去了。所有与耶稣相识的人和那些由加里利亚随侍他的妇女们远远地站着观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若瑟，是一个议员，又是一个善良公正的人。他原是犹太阿里马特亚城人，一向期待天主的国。他没有赞同其他人的计谋和作为。他去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遗体。他把遗体卸下，用脸部裹好，安葬在由岩石凿成而尚未葬过人的墓穴里。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了。从加里利亚同耶稣来的那些妇女在后边跟着观看那墓穴，并观看耶稣的遗体是怎样安葬的。他们回去就预备下香料和香膏。安息日，他们依照诫命安息。